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请听北京音乐广播鼓。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请欣赏米哈伊尔·普雷特涅夫演奏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以及钢琴版的柴可夫斯基睡美人音乐。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